制造车祸那个南京那个，这个得好好的查一查呀，那是必须的呀，是吧？看来大伙儿还是有疑问啊。这个敏敏说给我点赞啊，就是别的那个您得多批评是吧？多帮助是吧？我这个念读报念报纸啊，念的这个荒腔走板呐、啊，猪嘴笨腮的，您得多批评是吧？但是那个唱京戏您必须点赞是吧？说是杨森师傅说了啊，不听我的京戏，哎呦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啊，嘿。有意思啊，见天给您唱，哈哈哈哈，得着礼了，微笑啊，说这个收护照，因为人家也出去玩过，这正常程序啊，这按照旅游的这个规定办呗，是不是啊？你这玩意儿投诉啊，维权你得通过合法的渠道啊，啊，这个和机场里面唱国歌，这玩意儿它不解决问题啊，您唱的也不好啊，还不如立新唱京戏呢啊，哈哈，对了，不跑调吗？二马师傅。是吧，真是啊，这个有些事儿真得好好合计合计啊。这位叫轻舞飞扬兄弟是吧，说这个哎呀，这个还得好好的严肃法纪是吧，你出那么严重交通事故啊，南京那马市吧，龙哥，似水年华是吧，这个设计山河啊，很多朋友啊都来了啊，哈哈，都来了啊，还有剑下啊，哈哈，剑下来了啊，剑下以后常来啊，听见没有，微笑啊。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，哎呀，说这个病啊，以前的还是听过的，听的少，是，咱们都是正常人，哈哈，对，顺其自然。那个讹人的碰瓷的那个，必须得追责呀，必须得法办呐，否则的话，咱们怎么弘扬正气？说得好，说太对了，是吧？阳光师傅啊，很多朋友是吧，都来喽啊，好家伙，来一大帮是吧？大哈哈，对，一大帮朋友，小罗来了，志愿者魏丽是吧？啊，很多朋友啊，赶紧啊，抓紧时间啊，赶紧不能扯闲篇是吧？也说档子事儿吧，嗯，开学的事儿，开学呀、啊，当天啊，丢一小丫头，哎呦，哪儿去了这孩子？北京晨报的报道在哪儿啊？说咱北京房山一孩子，小学五年级没上学，找不着人了，哎呦，把家里面急的呀，包括这个警察师傅都给动用了，出去找去吧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这孩子干嘛去了？哎，就是因为他们家呀。爹妈给生了一二胎，哎呦，心里面烦呐，得了，不上课了，干嘛呀？出去散散心，去哪儿啊？威海，喂，你说这孩子得好好教育哟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还有那个事儿呢？哪个事儿啊？京华时报的报道，有一当妈的，刚才说是一孩儿，这一当妈的，呵，儿子啊，儿子学习好，升入了好中学，高兴，跟朋友们一块儿吃，呵，这家伙啊，在哪块儿？劲松，我老家，哈哈，对，然后就开车，开喝了吗？喝了，还喝了白的呢，开着车开得快，咚咚咚咚咚，哎呀哈，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